二，新词语。赏，纯洁，神奇，首先，怕，寒冷，温度，层，冻，冷战，元旦，成千上万，赶，举行，群，凿，低温，丝毫，影响，要不是，按，者，寒风，吃惊，达到，中年，衬衣，单裤，耐，创造，记录，发起，挑战，来临，振奋，生命，精心，刻，冰雕，成为，过节，乐趣，雪素，肤色，差别，高跟鞋，摔，眉毛，围巾，挂，珠，糖葫芦，气氛，中旬，融化，纸。